第五篇仁爱 第三十则，仁者莫大于爱人爱物。义解，中文的仁字是以义仁合成，此明白告诉我们，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行仁就是要推己及人，对人维持友善和谐的人际关系，切勿陷于交互的状态，以免增加自己做人做事的阻力。因此，一个有仁慈之心的人，必是爱护一切人类和天地万物的。每个宗教都告诉我们，永远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。若无爱，就无公义，无和平。 故事，让爱传出去。有一部电影叫《让爱传出去》，Pay it forward。故事是讲一个11岁的国小学生崔佛，在上社会科学课的时候，老师出了一个作业，请想出一个主意来改变我们的世界，并且付诸行动。Think of an idea to change our world and put it into action。崔佛提出了一个想法，就是以自己为起点，设定三个人为帮助的目标，然后再请受帮助的这三个人分别再帮助其他三个人，如此从三个到九个，从九个到27个，将助人的力量扩散出去。最后这一项作业竟然引起极大的回响。在影片之中告诉我们，一个小学生小小的想法，意外帮助了不少徘徊在生命边缘的人。最后虽然崔佛为了帮助别人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但是却改变了冷漠的世界。根据2006年9月的报载，台湾亦都有让爱传出去的感人故事。它是从七个社会新鲜人的亚亚小组开始，22年来亚亚小组开枝散叶，现今已经有 A B C D E F G H I等等九个小组。亚亚在22年前成立的时候，讲好了每个人每个月少看一场电影，将悭下来的钱集合起来，透过家扶中心资助一位儿童。目前随着亚亚小组的成员在不同的职场工作，他的影响力也都扩散到各地，他们仍然能够谨守每个成员每个月交100元的规定，避免影响家庭经济，并持续和家扶中心合作。经统计，22年来亚亚和各组资助的孩子至少有50-60人以上。亚亚小组成员长期的爱心终于抱出台湾版让爱传出去的感人乐章，令人赞叹。故事，孔子推己及人的爱。孔子在鲁国当官期间，官邸曾经失火，马厩被焚。在火灾之后，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人有没有受伤，然后再提到马。这个也都引证了孟子所讲“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”的讲法。这种由近而远，由亲而疏，推己及人，推人及物的爱，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真谛啊。或者有人会问，对于坏人和自私自利的人， 仲要保护佢，岂不是天下大乱？其实坏人都有良知良能，如三字经所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，故大部分人都是后天学坏的。坏人做了坏事危害大众，应该给予适当的处罚。但是可恶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，因此我们应该怜悯他们，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习气，而且未得到良好的圣言教育，不识道德，故应该给他们有改过自身的机会。人何尝喜欢犯错，而让社会大众所唾弃呢？试想，以一个父母的心情，何尝不愿看到学坏的子女走上正途呢？ 引申，爱护大自然环境，促进永续发展。近几年来，全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环境的永续发展。所谓永续发展，是以满足当代社会大众的需要，同时不损及后代子孙满足其本身需要的发展。其内涵是以生态保育和天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基础，经由有效的经济发展为手段，塑造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社会为目的。由于地球只有一个，永续发展是维护地球存在以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策略。作为地球上的一员，我们每人都不能够等闲视之，必须扩大我们的爱心。除了爱人之外，还要爱护大自然环境生态，使永续发展的观念扎根，并且开花结果。在1997年，全世界各国在日本京都完成了第一份具有管制效力的议定书，称为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。 该议定书并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，要求全世界38个工业国和经济转移国，在公元2008至2012年间，将影响全球气候变迁的温室效应气体，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量，控制在比1990年排放量平均低 5.2% 的水准，以创造永续发展的生活环境。此外，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后，除了原本在京都议定书中已有减碳目标的已开发国家，亦纳入中国、韩国排碳大国的减碳承诺，而且要求已开发国家2020年起年拨款1000亿美元给开发中国家作为抗暖化资金。近年来，台湾因为经济挂帅、过度开发导向的政策引导下，使得环境、生态日益遭到破坏。虽然台湾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善尽地球村成员的责任，落实永续发展的实施策略，以爱护大自然生态环境为我们生活的目标。因此，我们必须了解一切环境、众生和我们 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虽然看起上来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乃至高山流水、天地万物，和我似是不相干，但是事实上，你、我、他，一切的有情生命，乃至山河大地、海洋、日月等等无情世间，我们同他们都是息息相关，都是同体同命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。但是现代人很少去体会这份关系，甚至反过来认为，只要我过得好，其他人好不好，或者大自然环境好坏，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或者开工厂做生意，只要我能够生产赚钱，管它废弃物会不会危害人体。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？只要我自己好，牺牲其他人都无所谓吗？整体大自然环境生态都变得不好了，自己就真的能过得好吗？其实环境生态被破坏，其他人生活过得不好，自己一定会受到影响。这个就是天地万物与我为一体的道理。总之，不理有情无情，一切都是同体共生，彼此皆为相互依存，这个亦都是缘起的道理。千祈不要以为我的汽车排放废气没有关系，我屋企用几多冷气都不紧要，等到有一日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强烈到连我们走出家门都会有危险，这个时候才想要亡羊补牢，就为时已晚。因此我们除了爱人之外，还要珍惜各项资源，使物质能够发挥他们最大的边际效用，爱护大自然环境，使生态能够永续生存和发展，这个才是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。